不能认输，有天大的本事，比不过地要胆苦，要团结靠外物，拿出女人硬态度。哦哦，看她回眸一笑。哦哦耶，我问我怎么会你有种傻 ，Go go go， 心中四处乱窜。With ladies, with music, it's a party。知道